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这个名字呢，绝对是带动了流行的风潮，而且呢，也是在华人的流行音乐界当中最受尊敬的名字之一。它就是黄莺莺。1974年踏足乐坛，一共发行了50多张个人专辑，其中除了中文的流行专辑之外，还有英文和粤语专辑。他的唱片除了内地和港台之外，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各个地方来发行。 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那不是我的路，我没有你那么清楚，那么爱不独，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不管贪不贪图，而你让我自己陷入困扰的地步。请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悔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盲目。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翻唱来自于周华健，这是周华健在他的2001年的最新的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翻唱的版本。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花旦》，本意呢就是周华健想要向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经典的女歌手来致敬的专辑。而这首歌本身旋律里面就有行云流水的唯美以及清淡忧伤的味道。大派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呢，也是在滚石唱片公司才大放异彩，他的名字是莫文蔚。 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主打歌， 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这位是范晓萱。我们要听到的这张专辑呢，应该来说对范晓萱是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因为大部分人当年对于范晓萱最深刻的印象是小魔女造型的定位，那个紫色的南瓜裙，那个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但是像《好想谈恋爱》这样的专辑却告诉我们，范晓萱不但是一个单纯的可爱的空心娃娃，她还是一个会唱歌的有灵气的女生。 没人发现我在失眠，说我快疯了，不是就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了遥远，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方便，没有爱情并无所谓，想着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过尖锐，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想到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女人实在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他游荡在美丽夜。 这首1996年的作品其实已经有爵士的味道在里面，这也为范晓萱后来和李泉的合作向爵士音乐的转型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想要带你听到的这位，他是黄舒骏。1992年，台湾有一本音乐杂志上有这样的一句评语：好一个黄舒骏，何等何等，居然向罗大佑挑战，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音乐天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注意黄舒骏和他的音乐。 人一征服群体发生原因，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 不管性别、年龄、职业、体重、学历、长相和血型，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相信，恋爱是内分泌失调所引起，却有别人认为恋爱属于如果性病毒像感冒，要割就单位自动痊愈。不管你同不同意，自古到今许多例子证明，恋爱不单是一种病态，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一般发病后的初期反应会开始改变一些生活习性，洗澡洗得特别干净，刷牙刷得特别用力，半夜突然爬起来弹钢琴，有人每天站在阳台对路人傻笑，有人突然疯疯癫癫，突然很安静，有人一脸痴呆对着镜子咬着指甲打喷嚏，有人对小狗骂三字经，有人突然改变发型，男人开始每天练着哑铃，生物不就是死皮的四肢萎缩，神经过敏发抖抽筋都出现在这时期。人会变得格外敏感、勇敢和恶心，写的、说的、唱的都像天才诗人一般才华洋溢，越肉麻越觉得有趣。有人恋爱之后每天躲在厕所哭泣，有人开启车位宣布恋爱的消息，有人总是喜欢两个人躲在黑漆漆的地方，想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每天忙着找人算命，挖空心思改变自己，配合对方的心情，把每天都当作纪念日，把自己当作纪念品。每天漫无目的腻在一起，连不经意也觉得好无趣，走着坐着躺着趴着都形影不离，像是两人三角又像连体婴，想你只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也不管家里米干有没有米，也不管路上有人是为抗议，只管爱你，心底想你只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也不管海峡两岸同一问题，也不管伊索比亚多少难民，只管爱你。事情不久就会开始渐渐痊愈，两人开始互相厌倦、互相攻击对方，确定所有甜蜜都随风而去，然后开始从错觉和误解中清醒，惊讶自己为何如此不聪明，为了爱情不管一切，包括父母、朋友、姐妹、兄弟，开始感到后悔不已，然后开始感到疲惫，沉闷气喘心悸，牙痛头痛梦呓，精神不济，痛苦放大，脾气暴躁，四肢麻痹，终于受不了要分离。虽然结果颇令人伤心，了解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爱情终究是握不住的云，只是我想要告诉你，

它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作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跳，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烦恼歌》，应该算是张学友的风格转变比较大的作品，旋律虽然很平淡，但是有连绵不断的钢琴声的节奏堆砌出来的一种像啤酒一样的非常爽利的节奏，好像夏天里面你不痛快的时候可以举一杯冰冻啤酒应饮而尽的感受。 像是个雨季，只留几封信当证据。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向你酝酿情绪，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慢慢时间在老去，我的美丽。 刚才我们听过了两首歌，第一首是张学友在2007年带来的专辑叫做《在你身边》，紧跟着是温岚的《蓝色雨》。说到歌神张学友，他当然现在已经可以拥有足够大的空间来自己决定自己的音乐和专辑，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张学友完全自主意识的专辑。张学友作为歌神，当然敢说一句，我不会迎合市场去写，我只想要我自己的音乐。可是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温岚，她一直都在迎合市场，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格。无论是 disco 天后还是曲风深情，都面临着市场的苛求而倍感压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自己写歌且坚持一条对的方向，似乎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蔡健雅，你的温度。 我寂寞着双手，让窗前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我像雨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就算我们相爱已经不如从前，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 这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你的温度，你的温度。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香港歌坛，因为求新求快的商业流水线运作，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交给一个音乐人等待他推出好的作品，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大牌歌手都争相来翻唱外文的一些专辑，其中就包括欧美和日本，尤其是日本歌曲被翻唱太多。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 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言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情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哦，会否与他这完美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暖中，伤心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未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哦，会否与他这原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暖中，哦，伤心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伤心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偶遇，

么多快乐，我们都经历过。回忆终究会慢慢褪色，彼此还拥有过。年少的情怀算不算真的？我们曾期盼过。美好的旅程也藏着寂寞，到现在才懂得。你是我一生的朋友，不管人世变幻，知心有几个。明天也许有雨有风，我们眼里还有彩虹。